北京刑事律师张东石分析，择期宣判是内地绝大多数案件的做法，如果是重大敏感案件才会较大机会当庭宣判。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0403点，升20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735点，升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56，日元103.84，瑞士法郎0.889，加元1.285，人民币6.54，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221，欧元对美元0.758，新西兰元对美元0.7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872.49美元，卖出价是1873.0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华中气压正上升，预料一道冷风会在今晚横过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朝早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日间大致天晴，能见度较低。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东风，日间风势减弱，晚上北风增强。展望听日同星期四显著转冷，风势颇大。除夕同元旦市区朝早气温降至7至8度，新界再低2-3度，非常干燥。周末期间朝早气温仍然偏低。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108000里，2020大事回顾。 新型肺炎全球流行。 The worst in 102 years. Nous sommes en guerre. 封城与否，争议不断。 疫苗会否为来年带来希望 ？We will meet again. 108000里总结2020年疫情如何改变世界。 重温即上香港电台公共事务组专业。 香港电台第一台早上11点，主持谭永辉、陆宇光、高福慧。 108000里。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朝早5点到6点半，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擘大眼又一个朝早啦吓，又喺呢度同大家见面。早晨，早晨，系一路到到6点半钟，呢度香港电台125吓，即125台啦，同埋普通话台四个台一齐联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呢个时间同寻日嘅温度差唔多。不过咧，应该系听日啦，凌晨咧就开始嚟啦，冻啦。今日系12月29号，一路慢慢倒数日子啦吓。 农历是11月15日星期二，现时时间5:09，早晨。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弯弯的月亮下面是那弯弯的小桥，小桥的旁边有一条弯弯的小船，弯弯的小船悠悠是那童年的阿娇。着船唱着那古老的歌谣，歌声随风飘飘到我的脸上，脸上淌着泪像那条弯弯的河水，弯弯的河水流啊流进我的心上。 通常是月圆的，但是在播歌来讲呢都不一定分到那么紧要。今天十五，不过我们刚刚听的就是弯弯的月亮，跟我们唱的就是国宝刘欢。开始了我们今天清晨爽利节目了，29号星期二的清晨爽利，现时时间5:14的时候。 预先张扬话冻嘅咧，大家系咪一种等待嘅期待嘅心情咧？可能有啲人咧就中意冻嘅，冬天系应该冻噶，我哋应该感觉到春夏秋冬四季嗬。咁而家嚟到都冬至都过咗啦，冻咧系应该嘅，只不过可能有一段时间啊，这个即系地球暖化，我哋好似感觉唔到有四季嗰个感觉，而冻又变咗热啊，热啊变咗冻，总之暖晒大笼。咁啊，但系间唔中咧，你又好似应接翻系去翻。少少正常咁，咁而家咧就系话系最主要咧就喺除夕啊元旦嘅日子咧就比较系冻啲嘅。现时气温系19度，睇下今日嘅天气情况先吓。今日有一股偏东气流咧，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咧，华中气压正在系上升，预料一道冷锋会喺今晚横过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早上部分时间多云。有两阵微雨，日间大致天晴，能见度较低，最高温度大概24度，吹和缓东风，日间是风势减弱，晚上呢北风会增强啦。今晚下咧就大家应该感觉得到啦。咁啊，展望咧，听日咧同埋星期四啦，显著转冷，风势颇大。除夕同埋元旦咧，市区早上嘅气温会降到7或者8度。新界会再低两三度，非常之干燥。在周末期间咧，早上嘅气温咧仍然系偏低嘅。今日嘅最高紫外线，唔好意思啊，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咧大约咧系5啊，强度系属于中等嘅。现时温度19度，相对湿度79%。 有一段情要说给谁来听，知心人儿呀出了门，他一去呀没音讯，我的有情几旋情，叹一曲呀唱一声，唱出我的心头恨。我有一段情呀唱给春风听，他要断音讯，

一啲伤感嘅情歌咧，好似啊听落嚟会唔会个心会系跟住个情绪走咧？其实可能又未必嘅，往往系啲哀伤嘅情歌咧，你又会觉得好好听，或者偶尔会令你谂起某一段吓那些年嘅事。不过听完咧，嗰种感觉就冇噶啦。咁我哋又去换另一种嘅气氛，喺唔同嘅歌曲俾你一啲唔同嘅情绪吓。刚刚咧就系呢个喂喺90年嘅时候喺台湾都大卖而红嘅，一路事业都系高峰嘅学友嘅《吻别》啊。早晨啊，你听紧嘅系四一台联播嘅清晨上嚟，而家仲有5分钟到清晨5点半啊。 新月流水随风吧， 分离嘅红烛泪， 历劫沧桑无 印尼独有的沧桑的声音就是一弹出来的歌已经很大到给你入那种情绪，他的歌曲叫做《红烛泪》。 大家好，早晨，我是邝明辉。一早起身我第一时间当然会去洗手间洗面刷牙啦，之余我就在洗手间里面我就喜欢吊桑子的，叫醒我的五脏六腑。吊桑子的好处就是什么呢？可以令到个肺可以有运动，可以扩阔我的胸襟。跟着我就会慢慢 去安排我自己的早餐。早餐吃什么呢？我赞成是吃一个麦片。麦片的好处是什么呢？又可以降胆固醇啦，又可以方便排毒啦，有很多好处的。健康的早晨是吃一些清淡的是最好的。最后呢，我祝大家清晨爽利啊。蓋明輝的早晨就咁样度过，你的早晨又会点样呢？就是听住清晨爽利后，一路直至到你翻工出门口的时候，甚至乎都会带埋收音机出嚟听。好啦，转个头新闻之后再见你。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有郭舒扬报道新闻。南非累积突破100万人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总统拉马福萨紧急召开疫情对策会议之后，宣布一系列严格防疫限制措施。南非政府会实施晚九朝六宵禁，除非从事必要服务，否则在宵禁的时候不准外出。当局强制民众在公众地方戴口罩，如果违反口罩令会被拘捕，可能面对罚款和最高六个月监禁等的刑罚。另外，酒类饮品需要暂停售卖。热门景点和康文设施包括公园、泳滩和堤坝郊游径等将会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拉马福萨说，病毒感染率正是以前所未见和令人震惊的速度攀升。社交聚会和饮酒似乎是病毒传播的主要原因。如果不收紧抗疫措施，最终只会令感染和死亡个案增加。欧盟各国开始为民众接种新型肺炎疫苗，但是接种计划在部分地区遇到问题。怎样提供足够区内4亿5千万人口接种的疫苗，以有效遏止疫情，亦都是一项重大挑战。德国北部一间护养中心，8名工作人员接种辉瑞药厂和德国伙伴公司 BioNTech 合作研发的疫苗，但是被注射了厂方建议剂量的5倍，当中4人要送院。地方官员话感到非常遗憾，强调是基于人为错误的个别事件，希望受影响人士不会出现严重副作用。而南部有地方政府退回1000剂疫苗，因为这一批疫苗运送的时候并非储存在特制冷藏箱，只是存放在平日野餐和露营用的保温箱里面，未达到厂方建议的温度要求。英国内阁办公室事务部长高文浩形容，当脱欧过渡期在今个星期四正式届满之后，会出现实际和程序上的改变。英国商界和旅客在适应欧盟方面的新规定时，可能遇到崎岖时刻。高文浩呼吁民众日后前往欧盟国家的时候，要额外检查清楚，包括手机数据漫游服务的收费。欧盟27国大使较早时在布鲁塞尔一致批准欧盟与英国贸易和合作协议，为协议正式生效铺路。根据欧盟方面的规定，虽然欧洲议会出年先至表决，但是协议可以在元旦起临时生效。英国国会将会在星期三表决相关法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新华社报道，习近平表示新型肺炎疫情大流行，对人类生命安全构成挑战，亦都严重冲击世界经济。中俄双方守望相助，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互相支持，体现高水平互信和友谊。他又说，中俄加强战略协作，能够有效抵御打压分化两国的任何图谋。普京就说，俄中双方互相支持抗疫，在经贸、能源和科技等的领域持续推进合作。俄方愿意和中方继续在国际事务入面密切协调和合作，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作出贡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0403点，升20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735点，升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56，日元103.8，瑞士法郎0.889，加元1.285，人民币6.54，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221， 澳元对美元0.758，新西兰元对美元0.7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73.26美元，卖出价1873.20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上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日间大致天晴，能见度较低，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东风，日间风势减弱，晚上北风增强。展望听日同星期四显著转冷，风势颇大。随即同元旦市区早上气温降至7至8度，新界再低2-3度，非常干燥。周末期间早上气温仍然偏低。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朝早5点到6点半，钱佩兴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嘟嘟啦啦嘟，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嚟，咁啊，朝朝早咧咁早翻嚟啦，一路就做个零钟头嘅节目。咁啊，做完之后咧，好多人都话哦，系咪可以放工啊？其实都唔系噶，咁啊，一路接住咧，有啲唔同嘅工作咧，都会继续做。咁亦都有啲资料嘅搜集啊，等等。咁所以唔系话你睇你嘅眼中，你个谂嘅嗰个情况之下咧，就翻个零钟头工。呢、這个世界唔会有咁短嘅时间工俾你去翻，而即系。是你感觉是好像很轻松的样子。这个世界其实大家都知道每一天都有自己那个忙碌的时间表。你回到工都需要一段的时间。基本以前就是朝九晚五，但已经很久没有朝九晚五这个时间。而早午晚都不断有人在开工。香港是一个24小时都工作的地方。香港人其实都是很勤力。他一工作的时候也都没有计较到底是回几耐的时间。有些人很喜欢翻工，翻工就觉得是其实是一种很存在的价值，就是自己做得嘢啊，仲可以做啊。年轻有年轻人的想法，中年或者老年少少的都是继续开工，虽然说是60或者65的时候退休之年，但是仍然很多人退休之后都退而不休，找些嘢做啊，或者是即是那种找嘢做的意思呢，可能做义工啊。或者是找自己一些的嗜好啊等等去填塞了自己一些时间。如果不是呢坐在这里一路好像废人一个这样。所以呢一定要有一些实在的东西。有些人或者仍然是兼职做下兼下兼下这样。等到自己的感觉是我仍然是为这个社会可以做一些贡献。又可以有些钱赚到给自己使。不需要伸手靠人。这个都是我们香港人的精神。 昨日朝早咧喺 Facebook 度，透过 Facebook 咧短短嘅时间咧，真系好多人嘅回应。喺此咧，再一次多谢咁多位朋友先啦。咁啊，我事后咧都一一再睇过，一一都有啲系复翻嘅。你哋讲多啲嘢，我听咧亦都知道下你哋嗰个谂法啦。你在我心中啊，咁咧就喺寻日朝头早咧，试过喺 Facebook 度咧就同大家一个互动咧，其实一个几好嘅感觉，即系我又知道实际上有几多人喺度听紧呢个清人爽利，几多人起咗身啦吓。平时即系我喺度系一个想象啦，只要差唔多时间系啦，香港人都好勤力，或者系海外其他地方嘅时间咧，又唔系朝头早噶嘛。 咁其实根本就喺度运作中啊，做嘢好啊，点都好啦，都应该喺度系即系醒嘅情况。咁可以咧，就大家咧就系写嘢入嚟咧，同我互动一下。咁其实咧呢个系对我嚟讲都系一个支持，一个鼓励嘅。咁所以咧以后咧，其实尤其是呢排咧喺十一月份到开始。拍咗一啲短片咧，就係、是、宣傳翻，其實就係嗰個健康嘅資訊。喺每一個禮拜咧，我都會係揀選一條咧去挑選咧，就話俾大家聽一啲嘅，即係我哋所講嘅內容。一個禮拜喺我負責嚟講有四日嘅健健康康就係清晨咧，我就冇可能喺四條片都拍曬，因為咧都需要一啲時間同埋一啲後期嘅工序嘅。咁所以咧，我只係維持咧一個星期咧會拍一條片。拍咗之後咧，咁就希望咧各位朋友咧即係會俾一啲反應我，就係、是、有人支持有 like 嘅時候咧，我就知道有幾多人關注。咁有幾多人關注嘅時候，都係我嗰個動力嗰、那個即係來源，係會即係做得更加好。你知道啊，好、哦、多人都需要啲資訊嘅喎，咁所以我哋每一個嘉賓都好努力咧，去揾一啲嘅題材，一啲係健康嘅題材。就包括咗我哋生活所需啦，我自己觉得就好似其实系都包围得唔错嘅，身心方面咧都系令到大家健康，尤其是而家喺呢一个都唔知系嘅咩年代嘅时候，有啲嘢系我哋估唔到都会发生，亦都估唔到呢个疫情一嚟嘅时候，暂时佢都唔舍得走，喺唔舍得走嘅阶段嘅时候，我哋可以做啲咩咧？我哋其实都不断喺度学习，点样学习好好嘅照顾自己，照顾自己之余都要照顾你身边嘅人，包括你嘅屋企人啦，大大小小咧都要嘅。屋企人任何嘅成员咧，其实都有一种嘅互相关怀，朋友之间都会有嘅。咁喺譬如喺抗疫嘅用品里边咧，都有啲人系互相关怀。啊，呢只几好用、啊，呢、这个嗰、那个个密度好高、啊，你可以防一啲嘅病毒啊等等。咁所以而家大家其实喺即系虽然习惯咗戴口罩，但系每次我拣选买口罩嘅时候，都要留意一下，咦个 BFE 啊、PFE 啊、VFE 系点样样啊，可以即系挡得几多咁？尽量咧都系用一啲高质啲嘅拣选咧，其实系多重嘅保障，保护到自己。以前咧就喺恐慌嘅时候，冇乜口罩嘅时候咧，即系大家系买得好困难啊。而家咧就多啦，多到咧好多唔同嘅款，有时但系又唔好俾一啲咁。可能你会觉得好靓嘅款咧，就系、是、令到自己充分咗头脑先，你都要谂下，到底嗰只口罩系咪可以帮助到我哋抗一啲嘅病毒，唔会入侵到去我哋嗰度。咁系啦，喺呢个健康嘅环节里边，有时都会有呢啲嘅讲法啦。我哋喺中医方面咧，点样去调理身体啦？星期三我哋有雷博士咧，就教大家要多啲做运动啦。成日都提醒大家噶啦，记住啊，坐得多真系唔得噶。佢成日都话坐得多咧，就即系拜拜都快啲。星期四咧就会有饮食嘅方面嘅。星期一咧，我哋就会有钟志光同埋叶君耀咧喺东方同西方，即系中西嘅角度咧，去开阔大家嘅思维。我哋思维都要广阔啲，睇嘢睇得远啲，心又要胸襟一啲，身体更加要健康一啲。所以咧，每一次咧有一条片出嚟嘅时候，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俾多啲 like 啊！ 生活静静似是湖水。全为你泛起生气，全为你泛起了涟漪，欢笑全为你起，生活淡淡似是流水，全因为你变出千般美，全因为你变出百样喜，留下欢欣的印记，寂寞亦似歌，那感觉像诗，甜蜜是眼中的痴痴，做也记起这一串日子，幻想不到的优美， 全因为你变出千般美，全因为你变出百样喜，留下欢欣的印记，寂寞亦似歌，那感觉像诗，甜蜜是眼中的痴痴，做梦也记起这一串日子，幻想不朽的优美。 刚刚我来听的呢就是陈百强的涟漪，生活平淡如水，当你一滴水落来，一些东西掟落来的时候呢，一路有个即是螺旋形这样，其实生活就有时会起了一些变化，万样事都是的了，当起了变化的时候呢，当然第一下呢就会是有些惊恐啊，怎么做呢样。但是呢啲嘢佢又经常发生嘅，喺自己身上或者喺朋友或者喺家人里边，咁上下咧又有啲事发生，咁上下又有啲事发生，其实咧就系好似系一个磨练嚟嘅。我哋好多嘢系会真系喺咁长嘅时日里边咧就会面对，喺面对咗嘅时候，你或者一人计短，二人计长啊，咁有班朋友一齐，大家去沟通啊，互相帮忙嘅时候咧，咁嗰件事件咧，可能又会慢慢系迎刃而解，就系所谓经一事长一智，然之后又继续向前行啦。咁所以困难重重咧系预咗嘅。咁当然有啲人可能解决唔到嘅时候，唔系一定你谂就会解决到嗰件事，解决唔到嘅时候就唯有放低或者系接受咗佢。跟住可能咁上下，你又会觉得嗰样嘢都冇乜大不了。咁生活唔系净系个焦点摆喺一样可能令到我哋好困难嘅时候，即系却步企咗喺度，唔知点行。咁你咁上下休息嘅时候，好似即系睇翻你人生咁啫嘛。你行路又好，咁攰嘅时候，你会唞一唞，你会继续向前行。如果你唔去唞嘅时候，继续向前冲咧，即系盏令到自己辛苦。咁我有啲嘢咧，可能需要唞唞放低，然之后你又拨开，系即系云雾又见到青天嗰种感觉。早晨啊，咁啊，今日咧就系星期二嘅天气方面咧，仍然同琴日差不多，不过嚟紧呢两天咧，大家就要小心啦，要提提大家。咁因为有一道冷风咧，会系喺今晚咧横过华南沿岸，该区会有几阵雨，受随后嘅强烈寒潮影响咧，华南气温显著下降，风势颇大，天气转晴。除夕同埋元旦，该区天气严寒，非常之干燥。随后嘅几日咧，早上气温咧都仍然系偏低嘅。嗱，今日嘅温度大概19至24度，星期三11至19，星期四咧，7至12度啊，暂时预计喺星期五嘅时候咧就8至14度，礼拜六日开始慢慢又上翻啲啦，星期六就10至16，星期日就13至18度嘅。咁所以咧中观咧吓，都系喺星期四五咧就比较冷啲嘅，就系我哋大家都要咁样去冷住迎接2021年啊。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9%，揾嚟咧就系邓丽君嘅歌，系嗰阵时咧就系攞好多嘅词牌嘅歌咧，就揾人配上曲，就成为其实好多首都好好听嘅歌。咁提起邓丽君咧，佢嗰个喺地铁有一个展览，系有成好多件佢一啲嘅演出过啲嘅衣服啊，或者佢嘅唱片咧，都摆晒喺中环嘅地铁站 J 出口嗰度咧，就喺度继续展出，但系做咗几日噶。咁系整个十月份去展出，仲有几天，我哋迎接2021年嘅时候咧就完结噶啦。其实我都未去睇，我都要去睇睇。有时间咧就去望望，因为邓丽君都系我喜爱嘅歌星。 午夜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无。同山远锁清秋，

像远山雾迷蒙，千里雾飘送。如若梦境不相同，我枉有热情梦。谁在夜深苦追忆，眷恋半段残梦。 关正杰的残梦，气温十九度，转头六点新闻之后再见你。 的感染控制措施，包括所有到医院探访的市民需要进行病毒检测。至于爆发感染群组的联合医院会暂停接收新型肺炎确诊者，并按需要减少非紧急服务。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华中气压正上升，预料一道冷风会在今晚横过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上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日间大致天晴，能见度较低，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东风，日间风势减弱，猛涨北风增强。展望听日同星期四显著转冷，风势颇大，随即同元旦市区早上气温降至7至8度，新界再低两三度，非常干燥。周末期间早上气温仍然偏低。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0%。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烈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华中气压正上升，预料一道冷风会在今晚横过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稍后转吹北风8级。有一两阵微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海有中浪，后转非常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转吹北至东北风8至9级，海有中至大浪，后转非常大浪至到巨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转吹北至东北风8至9级，海有中浪，后转非常大浪至巨浪。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稍后转吹北至东北风8至9级，海有中浪，后转非常大浪至巨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8至9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2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7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0403点，升20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735点，升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 7.756， 日元 103.8， 瑞士法郎 0.889， 加元 1.285， 人民币 6.54， 英镑对美元 1.346， 欧元对美元 1.221， 澳元对美元 0.75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11。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 1871.89 美元，卖出价是 1872.7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老板，雇佣条例已经修订，在2020年12月11号或之后分娩的雇员，产假由10个礼拜加到14个礼拜， 新增4个星期法定产假的薪酬计算，以80,000元为上限，雇主可以向政府报销。 假如有产前检查到诊纸交给老板，还可领取疾病津贴，而流产定义都改了。 想知多些，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朝早5点到6点半，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咁又呢个朝头早喺度同大家见面啦，咁啊。今日咧就系一个礼拜工作天嘅第二天啦。今日系12月29号，农历系11月15日，星期二啊。现时时间6:02。今日天气仍然都系尚可接受，不过可能咧晚上咧就系开始北风啊增强噶啦。嗱，有一股偏东气流咧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华中气压正在上升，预料有一道冷风会喺今晚横过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早上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日间大致天晴，能见度较低，最高温度大概24度，吹和缓东风，日间风势减弱，晚上北风会增强。展望听日同埋星期四咧，显著转冷啊，风势是颇大。除夕同埋元旦，市区早上嘅温度咧会系降到7度啊，或者8度啊咁。如果喺新界地方会再低2-3度，非常之干燥。喺周末期间咧，早上嘅气温仍然系偏低噶。现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81%。今日嘅最高紫外线嘅指数咧系大概系5，强度咧系属于中等噶。咁今日咧就系冇同大家喺 Facebook 嘅互动，系原因咧个接收麻麻地，好似寻日朝早就 OK。今日咧就系攞唔到一啲嘅网络，睇唔到啲图片，所以咧系暂时冇机会。不过唔紧要，呢啲嘢系随缘嘅。如果系 OK 嘅，咁啊就系倾下偈啦。呢个时候啦，大家听听啦，星期二咧我哋嘅嘉宾主持崔博士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星期二朝头早呢个时间，一个特别嘅日子啦！喺我身边咧就系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汉。早晨，崔博士。 阿健，早晨，大家早晨。 今日一个特别嘅日子就系一年数埋啫，最后几日嘅啫嘛。喺呢个2020年嘅时候， 我哋快啲数走呢个2020年啊！真系 系啊，咁咧就希望一系一个好嘅开始吓，2021吓， 应该会系噶啦。 系啦，系。即係大家有信心啲嚇， 係啦，加油！ 好啦，喺2020年最後嘅星期二嘅呢一日咧，我哋咧就繼續講翻呢個中醫養生金句之更年期篇。 男女都有更年期， 顺利过渡补肾气。 系啦，前列腺病变之前列腺癌。咁今日咧，我哋集中讲咩咧，崔博士？ 嗱，我哋今日集中讲诊断啦。 嗯，系啦，点样可以断定佢就系呢个前列腺癌咧？嗬？ 嗱，我哋点解要讲诊断呢？因为早期诊断咧系有重要嘅意义嘅。 嗯， 你及早发现，及早去治疗。咁喺临床检查方面咧。有好多方法嘅， 系 啊验血啦，咁啊测嗰个叫 PSA 啦，又做直肠嘅指检啦，呢、這个揾医生啦，同、埋做一啲影像检查，最后咧做一啲叫穿刺活检等等呢啲咁嘅方法嘅。 系啦，咁啊呢啲咧，我哋外行人就梗系唔知道啦，但系作为一个健康嘅资讯之下都无妨吓，即系作为一个预防啊嘛。 啱嘅。 咁啊要听下崔博士你逐一解释一下啦，嗰、那个 PSA 啊，嗰个测定系咪就系即系血清啊？ 系啦。我哋咧就系验血嘅，咁验血分离咗血清入边咧验一验佢嘅 PSA prostate specific antigen， 系 攞佢头三个字啦， 嗯， 中文叫前列腺特异抗原嘅。 咁其实做呢个测定有个咩意义喺度咧吓？ 嗱 ，PSA 咧就系由前列腺同埋尿道周围嘅腺体佢哋嘅细胞分泌嘅一种蛋白质嚟嘅， 嗯， 咁啊临床应用咧就超过咗二十几，就嚟三十年啦， 嗯， 佢嘅正常值一般咧。就是我哋用细个四个 ng 每一毫升，如果用中文表达咧，就毫微克，即系每毫升有几多毫微克，细个四系正常嘅。 嗯， 我哋就叫四个单位啦吓。嗱 ，PSA 嘅灵敏度高，但系佢特异性唔高，即系话咧，你验出嚟咧可以咧发现到问题，但系咧唔一定系嗰个问题。 嗯， 咁嗱，佢浓度超过头先讲嘅四个单位咧，就反映前列腺组织咧有一啲异常病变。譬如话发炎啦，良性增生咧，但唔一定系前列腺癌。咁如果有癌细胞侵袭嘅时候咧，就令到前列腺细胞受到破坏啦。咁啊，佢释出咗呢啲 PSA， 咁我哋一验血，佢就明显升高咗噶啦。嗱，对于早期前列腺癌嗰啲病人嚟讲咧，呢、這个血清 PSA 嘅改变咧，可能唔系好明显嘅啫。 哦， 啊，可能升高少少咁嘅。 系。 咁所以一般我哋验血检查咧，先睇下。总嘅 PSA 叫 total PSA 啦，嗱，但系如果发觉，你结果超过四，如果四同十之间咁样咧，又唔系好高咧，就应该即刻验埋一个咧叫做血清游离嘅 PSA。 哦，咁系咪即系两个一齐做嘅时候就可以确定到啊？ 又唔系确定，两个即系做游离嘅同埋总嘅 PSA 嘅联合检测咧，佢就有一定意义。呢个意义系咩咧？我哋如果计一计数，游离 PSA 个比例系越低嘅话咧，就反映佢患前列腺癌嘅机会系越大，但唔系确诊噶噃。 嗯。 咁另外咧 ，PSA 仲有另外嘅显示噶，我哋睇佢嘅密度啦，即系话嗰个前列腺体嘅大细同埋呢个 PSA 浓度嘅比例。咁如果大过0.15咧，佢患癌嘅机会又大啲噶噃。 嗯。 再睇埋佢每年上升嘅速度，如果咧系大过0.75个单位咧，咁嗰个患癌机会又大啲噶噃。 嗯，咁验血咧，其实仲验到啲乜嘢嘅咧吓？ 啊，问得好醒啊，钱！除咗 PSA 之外咧，有一个叫做前列腺特异性基因 PCA (Prostate Cancer Antigen 3)， 系一种只系表达于人类前列腺组织嘅基因嚟嘅。嗱喺前列腺癌入边咧，佢嘅表达水平就好高嘅。我哋提过 PSA 啦 ，PSA 嘅水平咧会受到炎症啊、按摩啊、穿刺等种种嘅因素影响，但系咧呢个 PCA 3咧基本就唔受影响嘅。 嗯， 而且佢嘅水平同肿瘤嘅体积呈正向关系，即系越大咧，佢嘅水平就越高啦。咁所以喺前列腺癌嘅诊断入边咧，可以同 PSA 咧大家互相补充，就提高呢个诊断嘅准确性嘅。 嗯，咁除咗验血。仲有啲咩可以做嘅咧？ 有其他方法，临床上咧可以揾医生做一个叫直肠指检啊。 嗯， 咁呢个直肠指检系筛检早期前列腺癌嘅主要方法嚟嘅。嗱，每一例前列腺增生嘅病人未到癌，都应该做一做呢个检查嘅。 咁点样做噶？ 指检嘅时候咧，就由医生咧就同你咧喺直肠嗰度咧探一探嗰个前列腺，咁啊可以摸到咧增大嘅前列腺嘅外围啊，我哋叫外周带。嗱，呢个位置咧就前列腺癌嘅好发部位嘅，好多时候喺度出嚟噶。 咁就咁样去摸啦吓，分唔分到佢良性定系恶性 嘅 啦？嗬。 嗱，有经验嘅专科医生当然分到啦。 嗯。 咁良性嘅咧比较光滑啲啦。 嗯。 质地咧硬硬硬咁有弹性嘅，个边缘好清晰嘅。 不過咧，前列腺嗰個結構嘅中央溝變淺咗或者消失，咁呢啲係即係良性增生嘅。但係如果摸落去硬骨骨嘅，岩岩沉沉嘅，咁就要高度懷疑咧。可能是前列腺癌 了。除了血清啦、直腸指檢啦，咁仲有啲咩方法噶？ 嗱，可以做一啲所謂影像檢查啦，包括譬如超聲波啦、CT 啊、MRI 啊，同位素骨掃描等等呢啲方法啊。我簡單介紹一下啦。 好啊。 超聲波咧就係可以經過個腹壁啦，即係前腹啦，或者直腸嘅途徑進行嘅，可以觀察到前列腺嘅形態啊、結構啊，同埋咧測定佢嘅體積。咁啊，發現前列腺癌結石等等咧，都可以做到嘅。嗱，經直腸做嘅超聲波檢查咧，比腹壁檢查咧個準確性係高啲嘅。 咁 CT 係點咧？嗬？ 啊 ，CT 咧對早期前列腺癌嘅診斷作用就唔係太大嘅，但係咧對於腫瘤浸潤啊，即係話開始會轉移啦，或者淋巴結轉移咧，就有一定嘅診斷價值嘅。 咁嗰啲 MRI 咧，即係磁力共振嗰啲 啊，冇錯啦。咁呢個範圍咧係診斷前列腺疾病嘅重要影像學檢查嚟嘅。 係 MRI 有好好嘅軟組織分辨能力，可以好清楚咧顯示前列腺組織佢嘅結構啦，同埋前列腺包膜嘅完整性，就能夠咧可以咧分到前列腺係良性咧、惡性，做到鑑別，同埋咧前列腺癌佢嘅臨床分期咧都可以提供到一啲咧數據依據嘅。 咁仲有嗰啲係乜嘢 啊？那個同位素骨掃描啦。我哋提過前列腺癌咧好容易有骨轉移噶嘛，所以呢個咧就應用於檢查骨轉移嘅方法嚟嘅。所以咧，有前列腺癌嘅患者都應該盡早咧接受呢個骨掃描嘅檢查嘅。 咁做咁多，點樣先至確定嗰個患者真係有呢個前列腺癌咧？ 越嚟越醒啊！錢呢個問題好值得問嘅。咁就係個病理學嘅組織檢查啦。對於用直腸超聲波，咁咧係會用咧直腸超聲波引導前列腺組織活檢，就進行呢個病理檢查。呢個係確診前列腺嘅最終方法嚟㗎啦。咁啊，做咗病理之後咧，目前醫學界就根據前列腺細胞嘅生長方式啦，同埋腺體嘅分化程度，就用咗一個叫 Gleason 嘅積分 （GLEASON） 啊 ，Gleason score 啦嚟顯示嘅。前列腺癌高分化的 Gleason score 就是小个或者等于五分的啫，这个是比较好的。去到中分化了，中度分化就去到六七分了，分数高了。最低分化即是最恶性那些就超过八分的，八分或以上了。即是说这个 Gleason score 越高，肿瘤的分化程度就越低，它的恶性程度就越高，这个病人他的病情和预后就会越差的。 通常呢病患者听医生去解说的时候呢，又好像听得明白，但又很复杂，不是真正那么理解的，这方面真的交回给专业人士。 都是那句，有问题真的要去找医生。 当然呢提起这件事的时候，如果假如有些人怀疑自己是有的时候呢，的确咧系几心烦意乱嘅，不过点都要面对。咁你解决咗之后咧，你即系一路永逸啦嘛，将来唔使即系惊青啦嘛，系嘛？ 冇错啦。 咁所以呢个时候咧，其实自己咧都需要一啲正能量嘅嘢，系等自己谂啲嘢系喺正向嘅方面，唔好有负面思想，先至好得快啲，系嘛？ 所以我哋咧喺新冠肺炎嘅疫情影响之下咧，仍然咧系要有乐观嘅心情， 系有正能量嘅嘢吓。 系啦。咁啊，听下笑话吓，睇下笑话咧，都系有帮助嘅。 咁啊，今次又讲啲乜嘢笑话咧？ 嗱，今次咧引述网上流传嘅一个中国神话式嘅笑话。 咦，好啊，中国神话式咧，我哋都有啲亲切感。 好少讲呢啲， 系点咧吓？ 嗱，因应呢个凡间出现咗呢个新冠肺炎疫症嘅大流行啊，所以玉皇大帝咧就召开会议啦，揾晒满天神佛咧喺佢嗰个宫殿开会。 系。 就听取嗰啲神仙对呢个新冠肺炎疫情嘅汇报同埋谂计啦。啱啱一开会咧，玉皇大帝就见唔到千手观音，于是问小神仙去咗边？ 佢咧根据卫生指示咧就喺度洗紧手啊，已经洗咗两个几钟都仲未洗完啊！ 大家谂下，千手观音即系五百对手， 系 每对手洗20秒。真系要成两个几钟头噶啦， 所以就慢慢洗都未见人系嘛。 跟住玉皇大帝又问：，咁四面佛去咗边？ 佢只系得三个口罩，唔可以出街啊！ 争紧一个啊吓。咁又问下：，又唔见到二郎神喎，喺边度啊？ 因为佢揾唔到可以保护第三只眼嘅眼罩啊。 诶，咁啊，关公咧去咗边？ 佢块面红到好似发烧，要自我隔离啊。 喂，咁唐三藏都冇嚟，点解？ 佢取完西经之后回程啦，唔能够入境啊。 啊，仲有一堆八个嘅八仙，点解又唔出嚟？ 八个、啊、超晒限聚令啊，拘留晒啊！ 啊，咁玉皇大帝嚟到呢度咧，就似乎唔系几开心啦。啊，因为咁多神仙咧都唔嚟开会，啊，于是佢就唉，费事再睇啦，问下，喂，仲有边个未嚟？ 仲有哪吒，因为咧佢用酒精搓手液嘅时候咧唔小心啊，风火轮啲火啊，哇，将佢全身烧着咗啊！ 唉，玉皇大帝拧拧头。哎，一拧头嘅发现，喂，平时开会好或者咧聚集好，都有班仙女喺度咧载歌载舞，点解唔见晒？ 因为咧佢哋经常聚集练舞啊，成为咗高危嘅跳舞群组，全部都要自我隔离14日啊！ 你话死唔死啊？吓，咁连天庭都搞到咁，咁最后玉皇大帝就谂起嗱，阎罗王咧就镇守紧地府，系佢唔使嚟开会嘅啫。咁就向嗰个神仙仔问下，喂，佢而家情况点？ 只有佢嗰度咧仲未封关，所以佢好忙碌啊！ 呢个咧就系笑话啦，又系笑话一则。 但系度度都有得讲噶，又好似几啱。 系啊，咁啊，大家听咗可能会心领神会啦。 系啊，其实咧即系讲咁多咧，亦都系希望大家记住，要即系好谨慎地对呢一件事，我哋真系每一个人都要合作，唔好犯规。做好一个预防，一个好卫生的措施吓。 系啦，如果唔系神仙都冇符啊。 系啊，系啦，好啦，咁我哋都要食嘢噶。 系啦，啱啦。 咁啊，有啲乜嘢嘅汤水啊，或者食物咧，亦都可以系改善下呢个前列腺嘅问题啦，嗬。 嗱，对预防前列腺癌咧，有啲帮助嘅一条汤水，叫做番茄红洋葱汤啊，够一人量嘅。咁啊，材料咧就番茄有两个啦，大约200克，红洋葱就半个嘅。或者啲叫紫洋葱咧，生薏米30克，同埋无花果两个嘅。再讲一次，两个番茄约200克，红洋葱半个，生薏米30克，无花果两个。 系咁点样整咧？ 嗬？洗净晒材料啦，番茄、红洋葱同埋无花果切开佢一塊塊咁啦，用6碗水左右，猛火煲滚，咁然之后咧收慢个火，煲多9个字到，调味就饮得噶啦。 崔博士啊，用番茄系有佢个作用喺度噶吓。 冇错啦，番茄咧，因为含有番茄红素啦，咁佢有效降低前列腺癌啊、结肠癌啊、肺癌啊、口腔癌同埋胰腺癌嘅发病率嘅。咁同时佢本身都生津止渴、健胃消食啦。嗱，红洋葱咧有较多嘅花青素，有抗氧化嘅功效。生薏米咧利水渗湿、健脾除痹、排脓消痈。无花果咧能够润肺、利咽、润肠通便、消肿解毒。有抗癌、防癌、缓解癌症疼痛啊、减轻电疗、化疗副作用等等嘅，咁夹埋晒咧就可以有抗癌、防癌嘅功效啦。 咁呢啲其实系嗱，大人就固然要饮啦，即系男女都得啦，小朋友仔咧， 全家大细都得，而且你睇到冚唪唥都食材嚟嘅，咁、所以咧系无妨嘅。 好嘅，咁大家咧就系可以跟住咧嚟到系煲下呢啲汤水咧，全家大细咧都可以嘅健康系好啲啦吓。好，咁今日讲晒啦，下一个星期二嘅时候咧，都会系继续讲翻呢个话题噶嘛，系嘛？ 系啦，我哋仲有前列腺癌嘅，譬如一啲预防嘅方法啦，同埋咧中医嘅角度啦。 下一次咧要出年啦，崔博士。 系 喎。系啊，咁今日都29号啦嘛，星期五咧就系新嘅一年开始啦。咁要到过咗新嘅年，喺1月5号先再见你咯。咁新年快乐啊！ 系啊，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系，身体健康好紧要。 系啊。 好，拜拜。 拜拜。 需要你，要让每一个过路人知道，我是发疯一般的深爱你，快乐到死。长路之中遇到你，太欢喜，狂热高呼像千家狂饮几，现在再不顾忌厚面皮。 高声说，其实我爱你，我站上山峰高呼需要你，要让整个地球也知道，我是发疯一般的深爱你，快乐到死。 场嘅我爱你，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1%啊！ 早晨，大家好，我系张继聪。咁啊，每朝早起身咧，第一件事咁啊，梗系刷洗面啦，跟住咧就会食早餐，因为我觉得咧早餐好紧要嘅，即系充满能量咧，嗰一日咧都特别顺利嘅。咁然之后咧，我就会同我嘅屋企人倾偈啊，例如同小朋友玩下啦，了解佢发生咩事啦，咁啊可以同佢玩下游戏啊，增进下父子嘅感情。然之后就睇睇报纸，睇下嗰日发生咩事，应付嗰日嘅工作啊。个头开得好咧，嗰日就自然顺利噶啦。祝咁多位咧都同我一样啊，清晨爽利。 好啦，听日翻嚟，星期三咧，我哋会有雷洪德博士，又系提醒大家做运动。不过做运动之前要热身嘅，热身四部曲系点咧？听朝见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英国内阁办公室事务部长高文浩形容，当脱欧过渡期在今个星期四正式届满之后，会出现实际和程序上的改变。英国商界和旅客在适应欧盟方面的新规定时，可能遇到崎岖时刻。高文浩呼吁民众日后前往欧盟国家的时候，要额外检查清楚，包括手机数据漫游服务的收费。欧盟27国大使较早时在布鲁塞尔一致批准欧盟与英国贸易和合作协议，为协议正式生效铺路。根据欧盟方面的规定，虽然欧洲议会出年才表决，但是协议可以在元旦起临时生效。英国国会将会在星期三表决相关法案。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宣布白宫数码团队的任命名单，团队将会主要负责透过网上平台向国民宣布政府最新动态。团队由12名成员组成，他们都是在拜登竞选团队、过渡小组或者相关委员会有过工作经验的民主党人。他们将会在下个月20号拜登上任总统之后进入白宫工作。拜登在声明说，和美国国民进行透明和诚实的沟通是总统重要职责之一。这个由多元化专家组成的团队，由数码策略方面拥有丰富经验，将会利用创新方式为白宫和美国国民建立联系。本港昨日新增6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1宗输入个案和60宗本地个案，当中19宗属于感染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有40多宗，其中一人住在沙田沥源村永瑞楼。永瑞楼现时累计有4个单位受影响。如果有关初步阳性个案转为确诊，当局会要求大厦居民强制检测。另外，本港再多2名患者病逝，至今累计141人死亡。医管局就宣布将会加强公立医院的感染控制措施，包括所有到医院探访的市民需要进行病毒检测。至于爆发感染群组的联合医院，会暂停接收新型肺炎确诊者，并按需要减少非紧急服务。 世界卫生组织举行例行疫情简报会。卫生紧急项目技术主管科霍夫说，出现变种新型冠状病毒是正常和可以预料，病毒传播程度越高，变种的机会就越高，但是目前发现的大部分变种对病毒传染性和严重程度影响很小，不是所有变种都很重要。世卫紧急项目执行主任瑞安就说，研发疫苗的主要目标是尽量避免出现重症患者和死亡个案，以保护前线医护、其他卫生保健工作者和弱势群体。他预料疫苗可以控制新型冠状病毒，但如果要消灭病毒，就需要更高效的疫苗接种方案和控制措施。瑞安说，新型冠状病毒未来可能变成一种地方流行病毒，如果全球采取有效的疫苗接种计划，病毒构成的风险将会很低。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上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日间大致天晴，能见度较低，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的东风，日间风势减弱，晚上北风增强。展望听日同星期四显著转冷，风势颇大。随即同元旦，市区朝早气温降至7至8度，新界再低2-3度，非常干燥。周末期间，朝早气温仍然偏低。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今日是12月29号星期二，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今日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黄海怡。早晨刘国华。 早晨黄海怡，各位早晨。在深圳羁押超过4个月的香港